阿哥，新年都未过，你咁快拆利是？ 我谂住而家拆咗利是先，听日行经深水埗去七姨婆屋企拜年，顺便去埋 my radio 交月费啊嘛。 哦，原来系咁。喂，咁你记得帮我买埋只郁敏会客室嘅 USB 手指送俾我咯。喂，最好有埋郁敏签名啦。 好，今場特別節目我同大家見面啦。今日咧就即係好短時間之內邀請到 Nigel 同埋 Brian 上嚟啊。咁啊，兩位都上過嚟啊，咁啊反應相當之好。咁今日我哋講咩？咁麻煩技術人員去一去張相先啦。咁就我亦都喺琴晚節目提過噶啦，前晚節目提過啦，就係、是、我哋要做一個仇志強嘅紀念特輯。咁好坦白講咧，呢幾年咧做紀念特輯做到我開始驚真嘅。 係。 走下一個走一個啦，而且走嘅咧好多時呢啲都係我哋喺我哋個集體回憶入邊啊，好重要嘅一啲人物。咁所謂重要，當然唔係講緊話啊咩政治啊文化上嘅意義，而有純粹一樣嘢就喺我哋嗰個童年入邊，我哋個集體記憶，我哋會引以為呢啲人物為豪，亦都某個程度以佢哋作為一種所謂role model 啊。啲人咁做嘢法喎，咁我哋都以佢作為一個指標啦。咁其中就係阿仇志強咧，咁我就有幸咧，我哋當年咧就都睇過佢踢波嘅。 係，咁 我自己有震撼啊！點解咧？譬如我有啲同呢啲，即係我以為都係近輩啦，即係冇一個同輩啦。佢完全冇睇過仇志強嘅任何嘅一啲精彩嘅表演喎。淨係只聞其聲，就好似當年咧，我哋聽下有人講話阿姚卓賢冇波啲波，講點冇波咯？有人同我講話姚卓賢好似比你咁好波咁，喂講啫，睇唔到大佬， 真係片都睇 唔翻，就 真 係係啦，咁我睇唔翻啊嘛，咁你說服唔到我啊嘛， 對對對。 但係咧，去到仇志強嗰陣，其實我哋已經好多時喺能夠喺電視上，因為咧當年大球場成日爆棚嘅。咁我哋就因為佢爆棚咧，電視先轉播，先直播啫。咁我哋就睇到佢踢波嘅。咁所以我哋都有咁嘅條件去同大家分享嘅，就係我哋當年睇下仇志強踢波嘅時候咧，即係個感覺如何。係。咁講到仇志強咧，就我琴晚咧做節目之前，我就嘗試去 YouTube 揾翻啲片。咁我打仇志強三個字，就只有新聞片，就冇入邊嘅球賽嘅記錄。咁可能我揾得快啦，或者我揾得即系唔夠細緻啦。咁希望即系大家即系去補充一下呢個問題，就係、是、如果我哋而家睇下仇志強當年咧，佢同特別係同南華去即系、就是、去做龍門嗰陣時候咧，嗰、那個表現如何啊？咁我第一樣嘢想講咧，就對於而家冇睇過仇志強即系佢把關嗰啲情況嚟講咧，就係、是、仇志強嗰個情況唔係淨單止好波，佢係好。好留意自己喺球場上面嗰個形態係點樣啊？即係如果我哋今日用嗰個俗語，就相當好挫， 絕對係 係嘛？係真係好型， 好挫。咁嗱，呢個挫咧，我就記得以前俾你咧，球王俾你佢講個説話，佢話你踢波唔單止要贏，你仲要娛樂觀眾。嗱，呢個係好難嘅，好難嘅意思就係咧。通常你只可以做一樣嘢嘅，就係、是、你贏波，不過贏得唔好睇，就好似譬如以前啲西德波咁樣啦。 係， 唔係即係到而家德國波俾人救病啊嘛。其實就唔係嘅，其實德國波咧好多個好好波，技術都幾好。即係如果以我呢個年代， 而家好睇咗好多啦。 唔係，以前好幾個好波噶，我唔知阿班人記唔記得，以前有個叫垃圾噶。四廿碼長傳啊！嗰啲波， 跟住拉什，打穆順加柏嗰個， 係啊， 後屘打皇家馬德里，嗱， 即係 同埋奧華利夫， 奧華利夫啦，嗱，有一腳即係凌空一腳扮埋嗰啲， 嗱呢啲比較悦目嘅，同期咧，邦荷夫就冇咁悦目。 不列拿啲遠射， 巴列拿啦，仲有列巴斯基啦， 列巴斯基呢啲就淨瘦， 嗱列巴斯基就好似你好地咁嘅身材啫， 我肥啲， 你肥啲仲肥啲添， 我仲記得列巴斯基開一腳角球咧打友誼賽。驅死咗斯魯頓，好記得嗰腳就喺温布萊喺温布萊球場咧，一驅埋佢咁就搞掂咗。 科隆嘅 係，佢嗰陣時唔係打科隆，八六年世界盃之後佢應該去咗馬賽嘅。 係啊，嗱嗰啲唔係講身材啊，即係我諗列巴斯基即係一定矮我，一定細我噶，四廿碼遠射一樣到，所以踢波唔好賴身材 ，OK？ 兩能人都係細細粒粒，好波山道士都係啦。 咁仇志強當其時俾到我一個咩咧？其一就係咩咧？ 佢飛身撲波啲咧，就直情係就曬呢啲位噶啦，哇！直情即係你即係可以當即係當佢表演咁樣嘅。第二樣咩咧？佢身材唔係算太高。 我咁上下嘅咋？ 5.7 咯，接近5.7咯，爭少少。佢因為有張相我同阿胡國榮影嘅，你喺網上見咧。咁你睇翻，其實我一啱最近都寫阿仇志強咧，佢嗰張相就係其實我個高度就同阿仇志強一模一樣啦。但係當然佢個彈力係好驚人。頭先阿台長講咧，佢嗰個姿勢咧，其實就係佢成日去講咧，一個好嘅龍門咧，就係你可以攞能夠係攞你身後邊嗰一點去接到波咧，你就可以多半秒時間去預備個反應去做。佢就係贏人呢一度，佢嘅騰空力咧，我相信係我見過嘅龍門。 即 係 佢擺到鷹舌，係啊，定咗喺度， 好似真係好似少林足球，佢定咗喺度，佢可以凌空去咬腰攞嗰一下咧。你講容易，其實我之後我唯一見過一個龍門做得到利物浦嘅高巴拿，就係可以喺個空中嗰個騰空嗰個時間。是有阿仇志强咁耐嘅， 系啊，嗱呢个如果即系以我哋唔识波咁好粗俗讲，大家唔好挑战我啦。其实仇志强咧就系喺当其时嚟讲系到世界级嘅， 系 只不过咧就系由于我哋香港即系嗰个条件嘅问题，佢未被一啲即系大型嘅国际球会垂青。不過聽講係諗過簽過，係佢踢呢個代表呢個港聯嗰次踢同漢堡踢啊， 贏1-0， 就真係想簽佢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即係都同其他情況一樣啦。譬如阿仙奴話想簽阿胡國雄，咁後來都不了了之啦。咁呢啲我哋唔講。咁我講翻一啲咧，就即係我以為係即係冇咁多人知嘅嘢啊。其一咧就係咧，佢當其時佢身材咧，如果佢已經開始係要即係面對呢啲。高大嘅鬼佬嘅挑戰啦，咁以前有大水牛啊啲嘅嗰啲嘅衝啦，咁話説咧就係點樣咧？呢啲外援咧，特別係居里咧，個個龍門都唔驚，係驚佢。咁點解咧？我聽人講啊，就話咧，佢一衝出嚟嘅時候，佢接波咧，佢就以呢啲鬼佬嘅球前鋒球員個頭當係個波，就一隨升埋去， 係 嘛？咁但係有一樣嘢大家唔知道，佢。仇志强有一个鬼佬球员佢都惊喎，呢、這个球员唔系我睇好耐波，佢名叫麦洛连。嗱、呢个话说呢、這个球员有啲咩特性呢就佢、是、踢下波会上身嘅，会反白眼啊！ 我咁几得人惊。 标童 系啊！嗱，你个大家可以我又即系可能又揾唔到啲片啦。 麦洛连系加山噶。 系啊，就话说佢。即係香港啲龍門開始驚佢，因為佢好似即係上咗身之後，佢唔怕任何，即係唔怕你打佢咁樣。 係係， 就係我仇志強係驚佢一個人。咁其他就因為有一場波我睇到就係直情佢有一場阿居里嗰單刀波，佢照樣係即係照樣 要殺埋佢噶嘛， 照樣撲衝咗出嚟啦，但係就射咗就中柱。咁其實當其時咧，即係南華佢對親任何強咧，特別係對精工嘅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。即係投資強表演嘅機會嚟嘅，係咁、所以我哋都睇到好多佢即係譬如話啲飛身撲波啲情況啦。咁正如頭先一班人講嘅就係、是，咦當其時我哋唔知點解飛身撲波撲得咁，即係哇，即係姿勢表現出嚟都好似即係應付自如咧。原來就係頭先你講個騰空力嘅問題。 可能喺韋斯咸嗰度學翻嚟都唔奇啊，因為就我哋都查過資料就是、原來。仇志強咧就曾經喺英國咧就有一段日子嘅，咁佢就青年軍時代咧就喺韋斯咸嗰度學過法嘅。咁、打後嘅時候咧，佢就喺隊非聯賽隊伍叫 Bedford Town 嗰度咧就踢過一季嘅。咁 我踢過一季嘅， 係啦，先至翻馬來西亞。咁然後就喺馬來西亞國家隊嘅比賽嚟到香港咧，俾香港嘅呢個球探咧，即係香港嘅球圈啦，咁啊睇中咗佢。咁跟住就幫流浪踢咗一場友誼賽之後咧就。簽咗怡和，咁怡和之後就南馬啦。 嗱，咁怡和要提一提噶啦。怡和當年咧，事實上一隊相當之真係好波嘅球隊嚟嘅。咁但係唔踢咗唔耐啦。咁主要原因就係怡和有錢啊嘛。咁怡和而家係咩？大家都唔知咧，已經簽咗拆啦，係嘛？咁怡和其實就同香港成個開埠嘅原因係即係同年嘅，因為佢馬片啊嘛。咁佢叫搞波嗰時就好多個呢超級，即係當其最著名嘅球星喺度啦。咁但係呢筆唔講啦，我哋講仇志強啦。嗱，仇志強咧，其實當年咧有阿張指導有話三條煙嘅，就包括何容興、仇志強同埋朱柏和。咁啊，朱飛咧到而家我諗亦都唔係太多人去記得佢啦。咁但係咧，佢亦都有一個好驚人嘅特點嘅，就係佢個彈跳力好強。就話説大球場嗰條欄咧，佢跳過就咁跳過嘅，一彈就過噶啦。 咁佢瞓喺度都可以彈翻起身，即係 所以叫朱飛。 朱飛係啊，咁大家唔好將佢同阿朱啊呢、這個朱國權溝聯啦，嗰、那個就叫朱皮。 那個豬皮， 嗰、那個豬皮同阿朱柏和嗰個守門嘅技術咧，亦都唔可以同。 完全 係啦，係啦，大家知就算啦。 係啊， 朱國權就教龍門叻。即係佢做守龍門教練咧，但係你本身其實個比賽嘅穩定性，我諗阿飛哥就真係會好過佢。 係啊，嗱咁講翻即係譬如話三條煙啦，咁其實咧就每個球員咧都有佢本身嘅特性嘅。阿何鴻興咧就因為佢高啦，6'3"好似，咁我見過真人嘅，亦都同佢傾過，點解要交到成件事？蔡志強就唔係好，你感覺上唔係好高， 係啊， 嘢好單薄， 係啊。 但係佢衝出嚟嗰下咧，即係尤其是話咁多人佢衝出嚟嗰下，其實好多時冇得拖嘅，係咪？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相當之特別嘅即係情況嚟嘅。咁朱柏和頭先我哋講過就係咧，佢都唔高，但個彈跳力驚人，同埋時間好準， 同埋飛哥就兇狠啲咯。 佢有一場就係當其時山道士嚟香港即係踢啊嘛。就佢救咗一腳係俾你嘅單刀波嘅， 係 啊，咁呢啲就可以到而家仲講嘅，因為你即係啊，咁嗱，頭先點解我講話題外話咧？就大家知道啦，韓興咧就有一次咧就重傷啊， 對警察 啊， 對警察， 係好似隻手都隻手 俾我唔記得係俾抗志行政邊個啊，我唔記得邊個，係佢攞個波。一攞嘅時候，個人搭咗上去，好似唞咗兩年， 唞咗兩年啊嘛。 係啦， 咁另外一個咧，就我亦都當即係親口問佢嘅，就話説當年咧，就佢擋阿張子代一腳12碼嘅時候咧， 射斷手指 啊。係。咁傳説就咁樣嘅，傳説咧就佢當年手咧就即係手大細邊，咁咧就張子代咧就俾要佢俾就俾佢細邊，咁就佢揾手擋嘅時候咧，就隻手指就。即係整親啦，咁有人就開始後屘講啦，就話咧阿張子代咧要揾佢過檔，佢唔肯，就所以陰佢。 冇可能咯，我覺得。 咁我就親口問過何鴻興嘅，佢話聽冇呢件事，佢係因為佢同阿張子代就好熟。佢話問其中一個問題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個即係去睇鐵打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即係情況咧延誤咗佢成好耐時間。佢話當其時咧，佢個斷咗應該係個波子骨啊。咁咧就一路就睇嗰個鐵打大咧，就點樣咧？係每晚之後瞓到兩三個鐘，痛到去 即係、哦、痛醒 啊！咁、於是咧搞咗耐，佢先揾一個西醫，即係收尾同佢搞掂。咁大家知道咧，即係佢收尾復出之後，仍然都係個表現相當之精彩， 都 相當之精彩噶嘛。咁至於朱柏和咧，就我嘅印象咧，除咗即係佢好波之外咧，就係、是、佢打交啦， 係同精工77年平安夜嗰次，係、 哎、 同阿張子維開拖，係、哎、好記得。 其實佢嘅樣都好兇狠 嘅，希基大咁咯， 希 基大咯，一模一樣。 係啊， 唔係，其實阿飛哥佢而家都仲係好有型嘅，即係我因為有陣時愉園嗰啲嗰啲聚會啊，或者其實我同佢哋班元老都會即係都會邀請我去嘅。阿飛哥係到而家，雖然佢咁嘅年紀咧，都仲係一把長髮。一行出嚟，佢係保持翻佢嗰個 look 咧，艾人朱飛， 睇就知道 係好有型噶。即係但係問題就係、是、阿飛哥佢同埋佢喺球場嗰種霸氣就同阿仇志強唔同嘅。仇志強就係你落到場驚佢，飛哥就係你行出嚟驚佢，即係兩個唔同層次嚟嘅。即係頭先阿台長你講到阿仇志強咧，其實點解佢咁好嘢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佢教即係佢係教龍門咧。嗰陣時因為我啲同學上過堂咧，佢話你做一個好嘅龍門咧，高又高打，矮又矮打，你矮都唔怕嘅。最緊要係咩咧？企啱個位，盡量令到對方覺得冇位射咧，咁你就一定守得到龍門嘅。 嗱，呢個要講講啦，就係咧，香港咧最高個前鋒啊，我可能記錯啊。如果我冇記錯，應該精工嘅麥威廉啊， 6'5， 6'5。嗱，你諗下6'5，如果你講緊大概你6'以下，你伸隻手，你會唔會高？你大家跳起上嚟，未必高過佢。咁所以當其時咧，即係去到呢啲位嘅時候咧，實際上對呢個所謂亞洲嘅呢啲，無論香港或者馬來西亞嘅龍門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噶嘛，就係、是、你個位置同埋時間要攞點攞得好準啊嘛。咁呢個時候就要交俾阿巴人啦。咁其實仇志強佢教波嗰時候有啲咩特獨到嘅竅門，即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。 嗱，隱世秘笈啊！ 即係佢最近我諗都有啲即係足球朋友其實都睇過啦，我寫過，因為我幾個朋友去跟去操嗰陣咧，阿仇志強佢最好嘢係點咧？第一嗱，頭先你講到佢對住啲高嘅前鋒咧，第一樣咧，你一定要快走出嚟咧 ，set 啱個位，你唔好怕個波。佢話咧，你怕波咧，你做唔到龍門嘅。第二樣咧就係、是、你譬如話人即係你身材唔夠粒你咧，其實唔驚嘅。你最緊要你褪後嘅時候咧， 交叉步啊，左腳右腳左腳右腳，你咁樣褪咧，你就一定唔會翹腳。佢話同埋咧，你一個好嘅龍門咧，你向後褪嘅時候咧，係唔應該望個龍門嘅，你要知道個龍門喺邊。咁嗱，一般人咧，八十年代嗰啲人教龍門係點咧？話你望住個十二碼點。阿仇志強話錯曬。你如果你係要一個好嘅龍門咧，將成個場六支旗杆就係分咗個位，跟住連埋一點，畫咗一個米字喺度。你永遠你嘅前方就係望住個三角形。在個三角形的中間，你就可以封曬成個龍門。在每一個三角形位，無論佢話點解一定要咁樣去劃分你心入邊咧，個波高嚟、地波、任何位置嚟，你都係保持你揾到個三角形位的中間，咁你就可以咧係知道自己個球門位置喺邊。所以 Dash 花點解你唔會見阿仇志強會俾人笠得死？佢向後褪嘅時候係撲完個波，你先至見到佢咧。是企翻喺度，但佢唔会望过后边，即佢唔会，即佢系好知道个龙门系喺边个位。但系呢一样嘢讲起嚟好简单，但系我未见过有一个龙门可以去咁咧，唔使望后边，佢就感觉到个龙门喺边。即呢一种球感系练翻嚟，同埋佢系好有个心得，同埋佢好嘢在咧就系佢唔知自己踢得好啊，佢可以好有系统将一啲佢自己嘅比赛经验融汇到出嚟咧，教翻俾龙门。但系佢个视野咧，其实三十年后依家开始流行佢嗰一种踢法。但佢三十年前已經係可以咧，係將佢融會貫通到出嚟，所以其實都比較遺憾，佢冇將佢嗰啲隱世秘笈咧，係不錄翻落嚟去傳俾下一代。我係覺得好， 起碼呢度你講出嚟啦，咁你睇阿李小龍做猛，即係呢個龍爭虎鬥嗰陣時，幾十年之後人哋而家先玩 MMA 啫嘛， 十招攞一招出嚟一個。 嗱，頭先阿 Brian 講嗰度咧，有個經典嘅鏡頭咧，即係大家要喺呢個時候要回憶下啦。就係、是、有一年咧，巴西對英國啊，朗拿顛奴笠阿斯文嗰腳。 對， 因為人人都以為佢斬，原來佢笠。 其實一個呢個錯誤咧，唔應該喺個國家級嘅龍門度出現嘅。 同埋一個你接近打咗一千場波嘅龍門，你輸球咁嘅波，係一個世界盃八強， 名流青史呢叫。 即係你其實 啱啊！ 阿台長舉嗰個例就係最啱一個龍門嘅犯錯。點解咧？就係、是、你見到斯文佢望咗後面一粒，咁你就係一望嗰下你就冇咗個時間。你應該係一路褪到咗。嗱，我又講翻英格蘭對西德九零年世界盃嘅場波，你記唔記得華到五十碼粒啊？伊朗阿伊朗一路褪到大禁區之後，一托咗個波。就係、是、將個波托走，咁就係兩個龍門嗰一種個分別啦。係 啊， 就係佢係對個龍門個球感咧，阿伊拿就係表現出佢比阿斯文更加好咯。係 啊，嚇嗱，咁講到頭先嗰個問題咧，其實大家就唔好淨係睇個龍門。 係 有好嘅龍門，佢需要有啲咩咧？唔係自己嘅後衞好之餘咧，對方嘅前鋒要夠好。 係 嗱，我唔記得你當年有冇聽過何新華四廿碼遠射啊？四廿碼遠射咧，射咗兩唔知射咗兩次啊！我唔記得係咪對流浪啦入咗嘅，對仇志強冇入啦。嗱，咁問題就係四廿碼遠射，而家邊個做到先？而家 即係你講嗱，你講翻遠射咧，就打岔啲啊。香港何新華之後咧，有個球員叫做黃華實，你記得即係踢遠嗰個咧？你記唔記得佢？ 廣州仔嚟 即係係啊。咁你記唔記得佢四廿碼粒死過成為聯咩？ 係啊。 對即係嗰陣時遠對南華咧，一樣咁抽。但係其實你講咧，嗰一代咧，你去應付遠射咧。其實係好難嘅，因為啲波又重，你埋你個球速又快，你即係個龍門，如果你係唔集中精神同埋個腕力唔好咧，你係托唔走啲波。即係依家啲龍門係個技術係好咗，保護即係你保護性多咗，但係你係個手個腕握力咧係一定唔夠以前阿仇志強嗰代好。 佢哋只有冇練嘅其實 嚇， 練呢啲腕。 阿仇志強就肯定有練空手道，亦都係攞咗黑帶嘅。 唔係佢啲球精咁講話，點解佢見親鬼佬唔驚？因為佢識功夫嘛，係啊，真嘅。我聽佢話佢當啲嗰啲球員嗰啲頭係波嚟噶嘛。咁頭先你講到咧，亦都一個好有趣嘅細節咧。啊，唔知有冇人講以前嘅龍門唔戴手套喎？ 係 啊，係啊，唔戴手套。 嗱，呢個唔係淨係香港嘅。以前我記得咧，就荷蘭對西德啊，阿莊布魯係冇，因為我睇咗真係喂嗱赤手喎。 嗱，如果你講翻即係個手套演變，我可以講多少少。其實咧，喺六十年代開始，啲龍門係用手套咧。第一對手套嗰陣時，阿叔講咧就係啲勞工手套加香口膠 線啊。 嚇，咁但係就線嘅。咁所以好多龍門咧，你就算帕詹寧斯七十年代咧，都係唔戴手套。 誒，帕詹寧斯咧，嗱，你要講嘅而家啲人又唔識㗎，應該係熱刺㗎嘛？ 熱刺同阿仙奴啦， 係啊。 佢係一尺嘅嗰隻手咧，咁樣打橫呢個指距咧係一尺。咁我哋其實龍門手套咧就係你根據你個指距幾大咧就戴幾多號。譬如話你咁樣九寸就戴九號啦。 佢係12號手套嘅佢戴，所以帕真寧斯隻手係好大嘅。 唔係佢，我單手攞住佢係喺英國聯賽啦，嗰陣時都唔係超級聯賽，單手攞波， 單手攞波 唔係話就咁企啦，係成班人衝埋就單手攞波喎。不過咁。對住巴西都輸4-1，唔係有一球又係 Pat Jennings 係俾薛古笠死佢嘛？ 唔係祖斯馬， 祖斯馬 係啊，幾廿碼粒埋啊嘛。咁但係其實即係你講到咧嗰一代嘅龍門咧，阿仇志強佢哋好嘢在就係點咧？手套又冇，乜都冇。咁但係佢哋係真係赤手空拳咧，係練翻嚟嘅嗰啲手力咧，係即係個你依家呢代嗱，我哋訓練龍門咧就係、是一啲大嘅波啦，一啲細少少嘅手球啦，跟住就係一啲高爾夫球啊，甚至乎啲網球咧，係掟埋嚟咁練去練你個反應嘅。咁、但係你個換嗰、那個手個換握力咧，你點樣去打走個波咧？ 會唔會甩啊？咁啊！ 即係我哋以前係練打手錘咧，係真係錘錘咁樣打落去咧。你隻手唔夠力嘅話咧，你打唔走個波你就死㗎啦。 咁換言之，其實都係少林足球嚟㗎，有功夫入邊。 其實以前嘅波咧。是空殘好多，同埋即係球場咯，真嘅。你即係阿仇仔嗰啲，點解我覺得我欣賞嘅就係、是，喂個個好似我而家咁一架坦克車咁樣撞埋嚟，喂你撞埋嚟，你即係你死喎，唔係佢死喎。 以前冇條例去保。 唔係你知事前試過係撞咗同門入，撞咗同門入， 連人大波撞咗，唔係係 計係當 計入㗎嘛。 作為一個汽車維修員，有士巴拿起身好合理嘅，我真係講真。 一來又係冇一啲條例去保護啲守門員啦，二來嗰陣時啲波用牛皮㗎，咁你尤其是你如果落咗雨咧，個波係更加重嘅，你射到埋去嘅時候。 但係就算你70年代你Adidas 開始 sponsor 世界盃之後，你聽稿啊，即係嗰一扎波其實都係重嘅。你一落雨之後咧，你即係個波重係重一半之下，你濕地嗰啲龍門打透嗰啲就真係世界級喎。嗰陣仇志強就係點解佢咁好咧？即係其實大家你睇翻最近啲報道都知，佢練波係整濕曬個地，整到一笪爛地咁喺嗰度撲。你一個爛地接近沙地嗰啲咁嘅即係絕腳嘅情況之下，佢可以練佢嘅彈跳力嘅、所以點解佢彈跳力係咁好咧？就真係死練嘅，佢係練翻嚟嘅。 嗱、哦，呢、這個真係大家要，我都唔理解到嘢。 唔係，因為我自己打龍門啊嘛，我係特別留意一啲好嘅龍門。係啊，雖然個樣 揾啱人㗎嘛，揾啱人啊。 唔係個樣型似你入格嗰個龍門嚟。 嗱，呢個亦都涉及到另一個問題，就係、是、以前啲前即係譬如香港啲前鋒啲腳頭有幾重。嗱，我聽過就好幾個都好重嘅。譬如過咗身啦，林尚健都好重啦。咁其中啊，頭先聽過張子代嗰啲十二碼，即係擋躲射斷手喎。其實佢以前啲腳頭有幾重啊？ 啊，如果張子代咧，我當年就睇過佢訓練龍門陳文樂嗰陣咧，佢教保羅華嘅。佢真係射到陳文樂牛排鋪，佢射成個龍門依家咁四隻角上下左右。陳文樂我記得連續五六球咧，波皮都攞唔到，但係嗰陣咧。阿張子代已經係收咗沙，但係佢俾阿張子代散完之後咧，佢攞香港足球先生，係第一個龍門攞香港足球先生。所以你問我張子代，即係佢嗰啲腳頭有幾重咧？我係睇佢收山之後，我真心諗，佢輕輕嘅就行埋去，滴兩腳，噃，個波係快到我直頭隻眼都未必跟得切，就已經入咗。所以咧，你問我以前嗰啲人點解咁好波？因為佢細細個開始已經著白飯魚，我甚至乎我依家有陣時對翻啲。元老隊咧，我試過有俾阿劉榮業省一腳咧，個波彈完我隻手，跟住彈咗出界之後，我隻手淤咗7日。 佢即係有戴手套嘅， 我有戴手套淤咗7日。如果冇戴手套咧，我諗我隻手一定斷嘅。即係佢哋嗰啲球員係食個波食得好硬嘅，但係佢哋亦都有一個問題，因為以前啲鞋唔好咧，佢變咗咧兩隻腳咧變曬形嘅。 哦，係 O 字腳 咯，係啊，變曬形嘅，即係嗰啲個 angle 嗰個足攞咧，嗰個位就會變曬型嘅。 哦，咁呢個即係任何嘅體育都有佢個代價。 係係， 你打網球有如是係嘛？你踢波咁，大家知道啦，即係我譬如雲巴士頓嗰啲踢到， 直接跌到內傷啊！ 30歲收山， 30歲收山。巴迪斯圖達而家行步路都有問題。 巴迪斯圖達仲慘，佢試過嗰陣時傷完之後咧，佢由蹦即係由佢張牀咧去廁所嗰個距離咧，一個鐘頭都行唔到，結果喺張牀嗰度瀨尿。我真係睇完嗰段新聞， 生 添 啊！搞成咁， 即係佢係醫翻好耐先醫翻好，所以其實佢點解而家教唔到波咧？佢係真係好慘嘅。 哦，即係話即係你唔講我都唔知道咁辛酸喎。其實呢球 好辛酸嘅，即係我嗰陣時個譯稿係望住巴迪斯圖達嗰段稿，我真係眼角咧流啲眼淚出嚟，哇！有冇咁陰功啊？係 咯，一代巨星就 唔係咁，佢係乜嘢即係令到自己有咁嘅後遺症？ 因為佢嗱因為咁嘅，佢本身咧佢以前咧啲球員就一路咧。你要打死頂落去嘅時候，打止痛針啦。 咁你打得多之後， 意大利聯賽最麻煩呢啲啊。 其實唔係意大利嘅，好多都係咁噶啦。咁你打得多之後，佢因為嗰啲球員有鬥心啊嘛。誒、嗯，拍支自動心啊，佢廿零歲得啫，三十歲都得。我哋四十歲，我哋四十歲開始查神油，你只腳都唔硬啦。即係好簡單嘅咋。即係呢啲咁，你去到咁嘅情況之下，咁你咪俾啲代價。即係所以其實我諗啊，仇仔，我唔知佢咧，其實退咗休之後咧，佢個情況係點？不過佢如果能夠仲一路打到高爾夫球咧，我覺得佢就應該自己個身體個保養一定係非常之好。 我覺得就理論上應該唔關嗰個球賽嘅問題嘅，因為佢自己本身其實即係佢唔舉個例子，譬如話阿韓興咁啊，好多傷。 嗯，阿興哥係嘅，係 啊，好多傷嘅，因為佢身材比較單薄啊。因為去到咁高咧，好多時咧呢啲啲手腳一撞咧。因為你比較薄，你就尤其是對後來對鬼佬啦，係咪？係咪？咁但係仇志強，我見到佢其實即係佢有一個技術好好啊，所以好多時候我就即係感覺上佢冇嗰啲即係呢啲咁大嘅衝撞。 同埋咧，仇志強你講起咧，佢救十二碼咪好叻嘅。我真係係聽呢兩日聽翻啲同學講咧，跟佢佢先至話，其實好簡單嘅，你救十二碼咧，你永遠咧。是睇個球員點樣起步走嗰個位咧、嗯，你就決定你夠唔夠到嘅。佢、嗯、如果係你當個龍門前面係十二點位，佢一點位走埋嚟咧，你就估唔到射邊邊靠估嘅。如果佢你兩點位起腳，佢係右腳射嘅話咧，你撲左邊嘅上下咧，你一定會撲到個波。咁、 嗯、 因為佢原來點解咧？如果佢喺兩點位咁樣走埋嚟嘅時候咧，你係扭唔到個腳腕射右邊，就算俾你射到咧，球波唔係飛機咧，就遠遠無力。如果你十二點位走埋嚟咧，就篤個波。咁一定篤魚蛋個波咧，就唔會射得。所以其實就係佢同埋咧，佢話如果你咁樣嘅話咧，就將個龍門咧由24尺變咗12尺。咁、嗯、你個手個範圍就細好多，即係好簡單嘅啫。我講翻俾你聽，但係問題就係、是、，which 呢一樣嘢，我到而家我真係幾廿歲人，我第一次真係有機會聽翻佢係可以有一套咁嘅嘢去做得翻出嚟，其實真係好犀利。 唔係咁簡單嚟講，即係波係用唔係用腳踢，用腦踢嘅咯。 係啊， 係嘛？即係呢個就即係唔係咁多人去理解，咪其實即係點解用腦？去思考呢， 但係佢好嘢在就係佢自己好波，佢教得到人呢下犀利嘅。即係但係問題，好可惜就係佢喺香港即係開過一次龍門訓練班， 比較少人就 得二十幾個人去過。我好彩就身邊有四個同學咧、嗯，就全部即係全部逃學去。即係佢嗰晚收到電話，佢話喂，晏晝去南華會。咁點咧？阿胡國雄喺度。咁我同學就話佢第一次見到咩叫球王。胡國雄個啰柚貼地，兩隻手撐地。佢話你咁樣保持個一分鐘啊，你都會攰。大概係咁樣一路滴個波唔落嚟，一分鐘唔跌。 你講多次點啊？ 嗱咁樣啦，你咁樣撐住地啦，個人咁你試下咁樣撐一分鐘，你只腳會痹噶嘛？佢咁樣兩隻腳喺度滴波，滴一分鐘個波冇落地。 我記得譚志偉都做唔到。 其實我見過邊個做到咧？麥當娜同比利做到，真嘅，係佢兩個真係做到。即係嗰陣時睇啲示範片段咧，佢係做到。 唔係咁老實講，當其時好，我成日都講啊，當其好波唔知好降嘅。即係當其時係由前鋒到中場到後衞都好多個好波底。 即係當年其實大家都話咧，球壇去講咧，胡國雄比直線排第四嘅啫。 係啊， 排第一，陳龍平排第二，黃大才排第三。 頭先我咪講啦，譬如。我講何新華遠射，陳龍平啲遠射都勁 㗎， 仲有黃大才踢小人球㗎嘛， 啊、 但唔知點解收尾啲即係啲教練冇發揮到呢個長處 啊？唔係啊，即係阿超哥，即係阿黃大才，我哋叫超哥咧，佢其實因為當年要打東昇咧，咁、 嗯、 你東昇其實就係你要某啲背景你先踢得㗎嘛，咁、 嗯、 你同埋你要東昇放人。好難噶嘛，嗯、即係慘過你去申請公屋咁啊！你東昇轉會咁你即係除非 東昇都放走咗胡國雄喎。 唔係咁，東昇放走胡國雄係好早期胡國雄，佢鬼知喂講 佢勁啊！ 講真一句，如果佢真係知道咁勁，佢咩？同埋你講開胡國雄同仇志強，其實有一段咧，我啱其實翻睇翻啊胡國雄佢本紀念冊嗰陣咧，佢原來講阿黃創山講咧，佢當年係想簽啊胡國雄同埋仇志強兩個 嘅，簽過㗎，想簽過， 但係咧南華就加碼。咁結果咧，就仇志強就留喺南華，胡國雄就去咗精工。亦都我有陣時諗翻，好彩佢哋兩個打一人一隊就精彩啦。 頭先我哋講啊，你冇好嘅對方冇好嘅前鋒咧，其實仇志強個表演機會亦都冇咁精彩，係咪啊？ 係。所以我哋睇辯奧英表演都少。 係啊。尤其是如果你後衞好好嘅話咧，就龍門就好多時都做少好多工作嘅。不過頭先咧，阿 Brian 就點咗一個即係我第二節即係要講嘅重點啊。就係、是、當仇志強被重金禮聘咗東昇之後，發生咩事？ 哎呀，正啊 ！OK， 咁啊，休息一陣。 呢啲真係要聽我台長講啊。